大庆人民广播电台的编辑记者播音员，祝您新春大吉。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首。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今天呢，我们专门为大家推荐幽默有趣的图书，和我一起跟大家说书看书的仍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中国书店出版社的副社长启航。启社长你好。 哎，红九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书是来自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散文六十年选》啊，这有一个括号叫什么呢？幽默神丑卷。这是一本出版于5年前的书，也就是2010年出版的书。说散文六十年，其实呢应该是新中国成立60年，也就是1949年以后的散文，当代散文。那这个书中啊，精选了几十篇啊，作者呢他也有一个清晰的分类啊， 比如说啊，像这个汪曾祺啊，杨绛先生啊，施哲存啊，孙少镇啊，黄永玉、周国平、贾平凹、张杰、舒婷，你看还有舒婷啊，沙叶新、苏童、刘亮程、鲍尔吉、原野、周晓峰、孔庆东、芷安、玛丽华、沈鸿飞、安妮宝贝等等。 嗯，所以说也是包含了很多当代的作家 啊。这个我先来给大家呢读一读这本书的导言，因为这本书的导言呢，他可以说把整个这些幽默散文是怎么回事，他给做了一个大致的脉络的梳理。但是呢，因为他这个比较长，所以我们呢只从其中啊，这个选几段，选几个阶段来给大家读。比如说90年代以来，导言里是这么写的：从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幽默散文已经达到了艺术上丰收的高潮。王小波的深邃而祥庸，贾平凹大智若愚的豁达，刘亮程似乎冷漠的平静，鲍尔吉原野的极致和悲悯，舒婷善良的挖苦，于坚的深刻的反讽，自我调侃中的愤激，孙少镇的悖谬术，歪理歪推中有深刻的文化思考，在荒谬中见深刻，可谓异彩纷呈，风姿各异。打破抒情散文一统天下的局面的，的确并不是那些专门从事散文写作的人士，而是一些从诗歌和小说和理论领域来的入侵者。除了贾平凹、汪曾祺、王蒙、舒婷、韩东、王小波、张杰，乃至剧作家魏明伦、沙叶新，乃至画家黄永玉等等，幽默散文的成就可谓蔚为大观。于著家中，孙少镇的幽默感在演讲中发挥的最为自由。比如啊，他有这么一段：在《水浒传》中的英雄是仇恨美女的，《西游记》呢有所不同，他所有的英雄啊，在女性面前都是中性的，英雄无性，这是中国古典传奇小说的一大特点，和西方的骑士小说中英雄以崇拜女性为荣恰恰相反。唐僧看到女孩子，不要说心动了，眼皮都不会跳一下的。在座的男生可能是望尘莫及吧，因为他们是和尚啊，我们呢却并不想当和尚。孙悟空对女人也没有感觉，沙僧呢更是这样。我说过他的特点是不但对女人没有感觉，就是对男人也没有感觉。不过唐僧是以美为善，美女一定是善良的。孙悟空呢相反，他的英雄性啊就在于从漂亮的外表中看出妖、看出假、看出恶来。可以说他的美学原则是以美为假，以美为恶。你越是漂亮，我越是无情。和他相反的呢是猪八戒，他对美女啊有感觉，一看见美女整个心就激动起来。他的美学原则呢是以美为真，不管他是妖是人，只要是漂亮的就是真正的姑娘。他是中国古代传奇小说中唯一的一个唯美主义者。三个人三种美学原则在同一个对象，也就是美女的身上艺术冲突就发生了。 你看他是这么写的，挺有意思吧。 嗯哼， 那即使学术问题呢，孙绍振先生啊，他也能够一庄一谐。你听刚才我们念的这一段啊，就是这样的，也能够妙语连珠。所以呢，人们称这样的散文叫演讲体散文。那舒婷呢，啊，写《致橡树》的舒婷，当年的朦胧派的诗人的这个执牛耳者啊，以关于抒情的诗笔来写幽默散文，哎，这又是一种不同。他明显是迎着难度挑战，抒情的美化和这个幽默的丑化，它属于不同的美学范畴。那两者的矛盾在抒情那儿呢，就得到了得心应手的这个交融。抒情的诗啊，是以心灵的纯洁化著称的，而幽默散文呢，以自我贬低见长。他的幽默呀，从自我方面来说啊，交织着自嘲和他嘲，反讽和调侃，任性和耍赖，尖刻的挑剔和尽情的夸张等等。被他啊，对被他调侃的朋友啊、亲人来说，显示了他的宽容和姑息，无奈和欣赏。那不认真的这种降嗔呢，和自作聪明的傻气。他不像一般幽默散文以单纯的丑化来表现自己的邪趣，而是在丑化中美化着亲情和友情。他的朋友啊，一个不乏幽默感的作家，据说是张杰了，啊，对他的幽默曾经说过一句相当中肯的话，他说：“舒婷啊，你把我挖苦的好不快活，被他挖苦的人还好不快活啊。”所以呢，舒婷用这个幽默的语言创造了一个自由的、任性的，不管多么调皮都会受到朋友和亲人赞赏而原谅的真诚的情感氛围。在任性的丑化甚至是漫画的笔墨中，他幽默的丑化与诗意的美化互为表里，或许可以把它命名叫抒情性的幽默。那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呢，抒情幽默作为一种追求并不只限于舒婷，还有周晓峰啊，也是和这个舒婷是异曲同工的。贾平凹的幽默呢，自然有和这个舒婷相通的地方，那就是他的自我调侃。但是啊，他比舒婷更加的不怕丑。他在这个说话这么一篇文章里头曾经尽情地暴露自己说不好普通话，啊，为这个说不好而自卑，夸张自己的狼狈，坦言自己努力学习普通话的目的是出于虚荣啊，比如说担心自己说话和心安的金牙不配，又怕不能讨好女朋友啊，那实在学不好呢，又阿 Q 式的自我安慰，比如说啊，连毛主席都讲不好普通话等等，还不过瘾呢，又坦然暴露自己学普通话的动机不纯，比如说学不好普通话就不去见领导，就不去见女人。最生动的是呢，说自己虽然说不好普通话，但是可以用家乡话骂人，骂得很顺畅，露出一副自得的傻乎乎的神态。所有这一切呀，贾平凹的这一切都是和这个舒婷一样的自我调侃，表面上呢是在丑化自己，深层次则是表现自己的坦荡和率真。你看啊，就是他这种自嘲也好，嘲讽也好，自贬也好，丑化也好，真的不是说真就把自己往玩命了里糟践，他其实是要表现自己的另外一种啊， 没错， 反方向的一种。那这有极度夸张的自我贬低，为的是营造这种显而易见的荒谬。那这种荒谬呢，就是假定，就是虚感。读者呢就在这个假定的虚感中和作家不言而喻的这个逻辑反面的就遇上了，一遇上那就会心而笑，不拘泥这种真情的实感。如果我们因为我们要拘泥这种真情实感论，我们去怀疑贾平凹人品的话，那我们就走入了一个误区了。 嗯， 当然呢，贾平凹和这个舒婷啊，他必定是有所不同的。那主要就是他最为轻松的时候啊，就是也不能忘记这个生活的严峻。就刚才在我们说的这个说话这一篇的这个文章的这个最后，贾平凹就说：“不会说普通话，我失去了许多好事，也避了诸多是非。”世界上啊，有流言和流言，第一个流是那个这个流传的流，第二个呢是留下的留，有流言和流言，流言凭嘴，流言靠笔，我不会去流言，而滚滚流言对于我来说，我只能沉默。贾平凹的这个个性呢，毕竟和舒婷不同啊，那就是在调侃中也不忘戒备，对滚滚流言设置的心理防线，当读者正和他会心而笑的时候，他敢于突然收敛起笑容。从这儿就可以感觉到，贾平凹的幽默比这个舒婷不但深厚而且丰富，在他的某些散文中呢，又有一些接近黑色的幽默，比如他那个《听来的故事》这篇文章，他写的是这个《世说新语》里头啊，周处吧，应该是，啊，为这个和这个虎和蛟嘛并称三害，那有人就建议周处去除虎杀蛟，结果呢，他就入水3天3夜呀，把这蛟也杀了啊，可是呢。 他没上水，他没从水里出来，这乡里就人都以为周叔已经死了，就热烈庆祝啊。这时候，哎呀，周叔出水，得知自己为乡里所痛恨，就洗心革面了。原来的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可是呢，到了贾平凹这儿，他把这故事给改了，改成什么呢？哎，是这样的，他说：“英雄苦战七天七夜，提着龙头回来了，村人设下酒宴款待他。英雄喝下那壶酒，又问还有什么祸害，只管说吧。”英雄就是为民除害的，村人说呢，是还有一个祸害，如果消灭了他呀，那就天下太平了。英雄问，是谁呀？村人说，是你呀。英雄疑惑不解，怎么是我呢？村人说，嘿，因为你是英雄嘛。英雄低头想了想，站起来想要离开这个村庄，但刚一迈步，却一头栽在地上，气绝身亡。他喝下的酒里早放了毒药。英雄呢，即使为俗人冒险除害，俗人仍然把他置于死地。那这种恶毒的幽默，只有身心受过重创的人、思想深邃的人才可能有的，是舒婷这样单纯的抒情女诗人不能想象的。那从这个贾平凹看舒婷，会觉得舒婷生活得太舒服了，心灵太透明了，才这样沉溺于婆婆妈妈的这种调笑。而从舒婷看贾平凹的话，就觉得哎呦，这贾老师心里有太多的痛苦了，太多的黑暗了。那贾平凹的笑有的时候是有点残酷的。同样是小说家，汪曾祺的幽默又和这个贾平凹的不同。汪曾祺的幽默呢，带有某种超然的姿态，也许在他看来啊，就是贾平凹、舒婷这样的幽默也还失之于急迫。这个汪先生他追求的是什么呀？是这种从容不迫、雍容大度啊，就好像不食人间烟火似的。比如说在《跑警报》这篇文章里头啊，这篇小说里他写的是这个血肉横飞的战争环境，可是他却超越了痛苦，全力检索着很多趣事，津津乐道，超然的有点担心，让人有点担心他这种不在乎是不是达到了没良心的程度。 嗯， 那恰恰是这种用笔之险呢，你看用笔很险，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说用笔能用出险笔来。用笔之险在这个挟趣横生的不在乎里透露出了日本侵略者的凶残，也透露出在儒道合一的深厚哲学底蕴中升华出来的坚韧不拔。那下面呢，我就来给大家读一读这一篇《跑警报》。 嗯，来自汪曾祺先生的《跑警报》。需要说明的是啊，当代作家创作的作品呢，内容未必是当代的，就像这篇《跑警报》说的就是当年西南联大时候的事儿。 没错，《跑警报》，汪曾祺。西南联大有一位历史系的教授，听说是雷海宗先生，他开的一门课，因为讲授多年，已经背得很熟了。上课前呢，无需准备，下课了，讲到哪儿就算哪儿，他自己也不记得。每回上课呀，都要先问学生，我上次讲到哪儿了？然后呢，就滔滔不绝地接着讲下去。班上有个女同学，笔记记得最详细，一句不落。有一次，雷先生问她，我上一课最后说的是什么呀？这位女学生打开笔记本，看了看，说，您上次最后说呀，现在已经有空袭警报了，我们下课。这个故事呢，说明啊，昆明的空警报之多。我刚到昆明的头两年，1939年、1940年，三天两头有警报，有的时候每天都有，甚至一天有两次。昆明那时候啊，几乎说不上有空防力量，日本飞机想什么时候来就来，有时候甚至在头一天广播，明天将有27架飞机来昆明轰炸。嘿，日本的空军指挥部还真言而有信，说来准来。 嗯， 一有警报呢，别无他法，大家就往郊外跑，叫做跑警报。跑和警报连在一起啊，构成了一个语词，细想一下是有些奇特的，因为所跑的并不是警报，而这不像跑马跑生意那样通顺，但是大家呢就这么叫了，谁都懂，而且觉得很合适。也有叫逃警报或者躲警报的，都不如跑警报啊准确。躲呢太消极，逃呢太狼狈，唯有这个跑字与紧张中透露出从容，最有风度，也最能表达丰富生动的内容。有一个姓马的同学啊，最善于跑警报。他早起看天，只要是万里无云，不管有没有警报，就背了一壶水，带点吃的，加一卷温飞星或者李商隐的诗，向郊外走去，直到太阳偏西，估计日本飞机不会来了，才慢慢回来。这样的人不多。警报有三种，如果在40多年前向人介绍警报有几种，会被人认为有神经病，这是谁都知道的。 然而对于今天的青年却是一项新的课题，一曰预行警报。联大有一位姓侯的同学，原来是航校的学生，因为反应迟钝被淘汰下来，读了联大的哲学心理系。此人对于航空啊旧情不忘，曾用黄色的标语纸贴出了巨幅的广告，举行学术报告，题曰防空常识。他不知道为什么对警报特别敏感，他正在听课，突然跑了出来，站在新校舍的南北通道上，扯起嗓子大声喊叫，现在有预行警报，五华山挂了三个红球。可不是吗？抬头往南一看，五华山啊果然就挂起了三个很大的红球。五华山是昆明的制高点，红球挂出全市皆见。可是我们一直很奇怪，他在教室里正在听讲，怎么会感觉到五华山挂了红球呢？教室的门窗并不都是对着五华山啊。 嗯， 这要是现在那可能说是微信上看，但是那时候没有。 对对，他从哪儿看的啊？ 所以就是预感啊。 嗯， 一有预行警报，市里的人呢就开始向郊外移动。住在翠湖以北的多半是出北门或者大西门，出大西门的似尤多。大西门外啊，越过联大新校门前的公路，有一条由南向北的用浑圆的石块铺成的宽可五六尺的小路。这条路据说是古驿道，一直可以通到滇西。路在山沟里，平常走的人不多，常见的是驮着盐巴、碗糖或者其他货物的马帮走过。干马的马锅头侧身坐在木鞍上，从齿缝里嘶嘶地吹着口哨。马锅头吹口哨都是这种吹法，没有搓唇而吹的，或者低声唱着成贡的调子。什么调子呢？就是这样的，哥那个在至高山那个放呀放放牛，妹那个在至花园那个梳啊梳梳头，哥那个在至高山那个招呀招着手，妹呀在至花园点那个点点头。这些走长道的马锅头有他们的特殊装束，他们的短褂外都套了一件白色的羊皮背心，脑后挂着七步的凉帽，脚下是一双厚牛皮底的草鞋状的凉鞋，鞋帮上大都绣了花，还钉着亮晶晶的鬼眨眼亮片。这种鞋似乎只有马锅头穿，我从没见过从事其他行业的人穿过。马锅头压着马帮从这条斜阳古道上走过，马向铃哗楞哗楞的响，很有点浪漫主义的味道，有时候会引起游客的游子一点淡淡的乡愁。可有了预行警报，这条古驿道就热闹起来了，从不同方向来的人都涌向这儿，形成了一条人河。走出一截离市区较远了，就分散到古道两旁的山野，各自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待下来，心平气和地等着等空袭警报。联大的学生见到预行警报一般是不跑的，都要听到空袭警报，汽笛声一短一长这才动身。新校舍北边围墙上有一个后门，出了门过铁道，这条铁道不知起止点，从来也没有见有火车通过，那就是山野了，要走完全来得及，所以雷先生才会说现在已经有空袭警报啊。只有预行警报，联大师生一般都是照常上课的。跑警报大都没有准地点，漫山遍野，但人呢也有习惯性，跑惯了哪里愿意上哪里，大多是找一个坟头，这样可以靠靠。昆明的坟多有碑，碑上除了刻下坟主的名讳，还刻出山插像，并开出坟的四志。这风俗呢我在别处还未见过，这大概也是一种古风吧。说是漫山遍野，但也有几个比较集中的点。古驿道的一侧靠近语言研究所资料馆不远，有一片马尾松林，就是一个点。这地方除了离学校近，还有一片碧绿的马尾松，树下一层厚厚的干了的松毛，很软和，空气好，马尾松就挥发出很重的松脂气息，晒着从松枝露下来的阳光，或仰面看着松树上边蓝调滴下来的天空，都极度舒适。是因为这里不仅还可以买到各种零食。昆明做小买卖的有了警报就把担子挑到郊外来了，五味俱全，什么都有。最常见的是丁丁糖，丁丁糖呢也就是麦芽糖，是北京人祭灶用的关东糖，不过做成一个直径一尺多厚可一寸许的大糖饼，放在四方的木盘上，有人掏钱要买，糖贩就用一个刨刀型的铁片切入到糖边，然后用一个小小的铁锤一击铁片，这一声响，一块糖呢就震裂下来了，所以叫丁丁糖。其次是炒松子儿， 昆明的松子极多，个儿大，皮儿薄，韧薄，很香也很便宜。我们有时能在松树下捡到一个很大的成熟了的生的松球，就掰开鳞瓣一颗一颗的吃起来。那时候我们的牙都很好，那么硬的松子壳一刻就开了。另一个集中点比较远，得沿古一道走出四五里，一到右侧较高的土山上有一横断的山沟，大概是哪年地震造成的吧。沟深约三丈，沟口有两丈多宽，沟底也宽有六七尺，这是一个很好的天然防空沟。日本飞机若是投弹，只要不是直接命中落在沟里，即便是在沟顶上爆炸，弹片也不易崩进来，机枪扫射也不要紧。沟的两壁是死角，这道沟可以容数百人，有人常到这里，就用闲空在沟壁上修了一些私人专用的防空洞，大小不一，形式不一。这些防空洞不仅表面光洁，有的还用碎石子儿或者碎瓷片嵌出图案，缀成对联，对联大都有新意。我至今仍记得两幅，一幅是人生几何，恋爱三角，另一幅是见机而作，入土为安。对联的镶嵌着的闲情逸致是叫人佩服的，前一幅也许是有感而发，后一幅呢却是计时了。警报有三种，预行警报大概是表示日本飞机已经起飞，拉空气警报大概是表示日本飞机已经进入云南省境了，但是进云南省不一定到昆明来，等到汽笛拉响了紧急警报，连续短音，这才可以肯定是朝昆明来的。空气警报到紧急警报之间有时要隔很长时间，所以到了这里的人们都不忙着下沟，沟里是没有太阳的，而且过早的像云冈石佛似的坐在洞里也很无聊，大家都先在沟上看书闲聊打桥牌。很多人听到紧急警报还不动，因为紧急警报后日本飞机也不定准来，常常是折飞到别处去了，要一直等到看见飞机的影子了，这才一咕噜站起来下沟进洞。联大的学生以及住昆明的人对跑警报太有经验了，从来不仓皇失措。上面举的前一副对联或许是一种泛泛的感慨，但也是有现实意义的。跑警报呢是谈恋爱的机会，联大同学跑警报时啊，成双作对的很多，空袭警报一响，男的就在新校舍的路边等着，有时候还提一袋点心吃食，宝珠梨呀、花生米呀，等着女同学来了，嗨，于是欣然并肩走出新校舍的后门。 这是刚才齐社来读了一下汪曾祺先生的跑警报，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的跑警报这个事儿。 哎，就是用的，所以我们说用的是闲笔， 闲笔、 哎、把一个这个日本侵略者、 啊、 他们这个这些无恶不作的事儿，然后哎，把这个事儿呢用另外一个角度他给你写出来，而且写的还很幽默、 嗯、对。各位朋友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进到这里，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读书，各位朋友再会。 角落，静静微笑。

我要的没说的 啊，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哦，得嘞，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北京时间13:00 FM 986